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律师呢，和您介绍了一起学前教育纠纷。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这样的话题哈，因为像这种幼儿园啊、亲子园啊、托管所呀、早教机构啊、培训机构啊，这种市场上的教育培训机构，尤其是学前教育培训机构，是种类繁多。这种学前教育机构的兴起呢，也是和现在孩子的家长们各种希望孩子在上小学之前能够接受到各种不同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的。除了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所讲的这样的纠纷之外，在法院所审理的涉及到学前教育机构的纠纷当中，还出现过怎样的情况？这样的纠纷又能够给孩子的家长带来一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和大家来具体说一说。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一位是副庭长孙明熙孙法官。孙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是韩迪法官。韩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学前教育机构孩子在学前教育机构当中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纠纷。 孙女士呢，为了给孩子进行外语的培训，与某国际教育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个技术培训合同。 技术培训、 对，这个合同的名字叫做技术培训。其实培训的内容呢，就是给孩子进行外语的培训。孙女士支付了30000元的培训费，这个教育机构呢，开具的收据的项目也叫做学费。 学费。 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呢，孙女士认为该培训机构其实并不能达到她承诺的教学效果，比如说约定的这个外教的一定的课时啊，不符合约定啊，培训效果呢也不能达到预期。后来孙女士经过查询呢，发现该培训机构的经营项目在工商机构登记的为教育咨询，但是呢、其实学校的网络宣传材料啊、基本介绍啊，都包括了少儿英语培训啊，包括课表呀、教师介绍啊、组织教学呀，都是符合我们正常的教学的内容的。但是孙女士就认为，其实该培训机构是没有办学许可的，属于非法办学，所以起诉到法院，认为该机构是超范围经营，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培训合同无效，退还已经支付的培训费用。教育培训机构他的理由呢，说其实我们这种民间的这种民办的培训机构，非全日制的这种培训机构不属于学校的范畴，他们大量存在用教育咨询这样的资质，其实进行的是一般性的培训，所以认为呢，合同并不属于无效的合同，并且实际上呢，已经对于孩子进行了一定的培训。家长认为培训达不到效果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所以是不同意这个合同无效，退还这个培训费用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合同当中啊，到底有没有约定？比如说， 我交了30000块钱了，这钱也不少哈，给孩子进行培训。那培训完了之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需要有多少个外教来教学啊？这些有约定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实践中的这一类培训的这种合同的内容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通常会规范我们应该有多少课时，然后如果有外教的情况下来讲的话，通常只会说明可能有外教参与。大多数的情况下，对于外教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啊，外教能够参与多少呀，很多是在这些销售人员向家长进行宣传的时候，为了吸引订立合同而做的一种所谓口头上的承诺。真正落实到合同上，我们来讲，毕竟它是一个由人员提供服务的这种合同，你很难去从合同的书面条款上去看到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学前的这种英语培训它也没有特别严格的国家的这种统一的考试规范，我们也没有办法拿最终的考试规范来去说，比如说像我们的保过班之类的这样的一种培训的这种需求，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发生争议之后，对于是否能够达到教学效果这一点来讲，更多的还是家长自己的一种需求。 那家长又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母亲她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比如说她认为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不规范的地方啊？外教怎么不好了？ 一个就是家长认为吧，这个外教并没有达到承诺，比如说我这一个课时完整的都有外教参与，或者比如说我们每一节课都有外教参与，包括他认为这个教学管理呢质量也比较混乱，老师对于学生上课的这种秩序啊，对于小朋友的引导呀，并不能够达到他们原来的这种宣传效果。但是母亲最终来走向诉讼，他采取的方式是他通过走合同无效这种方式，认为这个学校本身你行了学校之实，但是没有学校资质，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无效的合同。那么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合同属于无效的话，它是自始无效，发生相当于合同自始没有成立过，大家要进行相互返还。那么我支付的培训费你要返还给我，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起诉讼。 因为我们在很多其他的案件当中，我们会发现往往这个家长起诉培训机构，他诉的不是合同无效，他诉的是违约。 对， 就是你没有达到当初所约定的这样的一些条件，所以你要退还我学费或者退还部分学费。 对，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合同是有效的呢？ 法院经过审理中认为呢，这个家长提出的主要这个理由是认为他超范围经营，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营业执照上并没有教育培训的资质，但是你开展了教育培训的活动。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合同法中对于合同无效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必须是法律或行政法规规范的，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才可以是合同无效。即使存在超范围经营的这种情况，我们说其实应该由工商部门来追究他的行政责任。但从民事合同上来讲的话，除非是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一类这一类的合同，才能够达到无效的效果。但是由于我们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我们2016年修订之前呢，对于工商部门登记的这一类有点擦边球性质的这种培训机构，究竟应该经过什么样的审批程序，在我们北京范围内我们没有看到特别特别严格的规定。所以其实我们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这种以教育咨询为工商登记的这类机构，实质上开展了教育培训活动，但是呢我们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规定这一类就属于无效的合同，所以对于家长无效的请求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家长如果认为无效的部分不能支持，他依然可以以违约为请求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就是这起案件，我们这位母亲其实并没有打赢官司啊。 对。 那么他认为学校如果这个培训机构他在教学当中存在诸多没有达到承诺的这样的标准的话，他可以通过违约来另行起诉。这起案件可以说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的纠纷哈。我们也发现现在学前教育培训机构啊多如牛毛，各种各样啊，不光是什么英语培训，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特长的培训，是吧？而且家长啊往往是不惜花血本啊给孩子报这样的班，往往花费不菲。哎，那么到底目前啊就像这种学前教育的培训，除了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什么幼儿园啊托儿所之外啊，这些是这个公立的，当然现在也有私立幼儿园，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培训机构能 能够划作学前教育的范围之内呢？ 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法律上对于我们学前的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它是怎么样进行分类的啊。 嗯， 我们看到幼儿园啊、亲子园、托婴班、早教机构，还有您说到的各种少儿的这种特长培训、 嗯、对对， 这种教育机构培训机构的种类非常多。那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呢，我们主要给它分成两大类型。第一种我们叫做教育机构，其实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主要是幼儿园啊、托儿所啊，通常情况下就是我们理解的这种全日制教育的，它符合学校特征的这种机构。 嗯， 在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里面，它是直接称为学校的，叫做民办学校。 嗯、 我们也可以称为教育机构，在教育法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啊。 嗯， 学前的教育机构它是必须要符合教育法的规定的，它是需要经过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也就我们说的教委的审批、 嗯、 并且发放办学许可证，才能叫做合法的学前教育机构。 嗯， 它的教师呢也是必须按照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相关规定持证才可以上岗的。那学前教育机构我们按照举办主体资金来源不同的，也可以分为公立的和民办的两种、 嗯、 啊。如果你是民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它同时还要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 嗯， 同时呢，这个学前教育机构它是否是盈利的，还可以划分为盈利性的和非盈利性的教育机构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培训班，它叫做学前培训机构。 嗯，嗯，这样的培训班现在可以说是非常之多。 对对 对, 对，分布在不同的什么写字楼啊、 嗯、大型商场、 大型商场当中，没错。 对、 嗯， 市场上大量存在的这种早教班啊、培训班。属于这类范畴，一般来讲它都是民办的盈利性机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类培训班通常就是收费很高的、 嗯、 这几年随着大家重视这个早教吧，价格也都越来越水涨船高了、 嗯、家长舍得花钱呀、啊、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 对、 嗯，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它是在我们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之前的，当时的法律规范呢，是这一类培训机构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该管理办法呢，当时是要规范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 嗯、 但是我们在各个地方呢，它实际上实施了不同的管理规范，一直是这一块的规定是有一些缺位的、 哦、 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实践中大量的培训机构它就在打擦边球、 嗯、 它以教育咨询的这种营业范围只进行了工商登记，然后在实质上开展的教育培训活动、 嗯、师呢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早教的这样的资质。 对，其实我们国家也没有相关的关于学前教育，除了幼儿园老师之外、 嗯、 应该拿教师资格证，其他的方面我们看到很多早教机构的这种宣传啊，教师具备什么什么资质啊什么的、 嗯、 但它其实都不是一种法定上的这种教师的资质啊、 哦、 很多是一种宣传的噱头，还甚至很多比如说是一些国外的相关的一种职业资质啊、 嗯、 不属于我们法定的这种职业资质。 嗯， 所以呢，这个导致我们盈利性的学前培训市场吧比较混乱，存在一些超范围经营啊，还有挂靠呀一些现象啊。 嗯， 但是2017年9月1号起呢，我们实施了新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我们新修订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盈利性或盈利性的民办学校。我们现在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学校都已经划入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范范畴， 嗯， 明确了应该取得办学许可证。那么相应的，我们教育部、人社部还有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盈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中也明确了，这种盈利性的民办培训机构它要参照盈利性民办学校执行。也就是说我们民办的、 嗯、 无论你是幼儿园、托儿所还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早教班，其他的培训机构都按照民办学校的方法来管理执行，都应该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那么之前大量的打擦边球的未取得办学许可的机构，在新法实施后呢，属于确定的超范围经营。 哦， 对，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之后呢，像上海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大量的对于这种培训机构的这种清理整治工作。 嗯， 下一步很多的进一步细化的规范，比如这些培训机构毕竟它和我们的幼儿园可能对于场地师资这一块的要求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各方面的实施细则可能还需要各个地方的这个立法部门或者政府来有相应的细节的实施规范。 对，没错。我也之前曾经了解过，比如说咱们北京市，如果不管是你是公立私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哈，那么它对于学校的面积、对于孩子活动的空间、室内室外的一些设施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具体要求的， 对， 是吧？这是幼儿园。 对， 但是对于这个 民办的学前培训机构，却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范。 是的，是的。 比如他必须要满足一些孩子的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啊，你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有多大的面积等等等等，师资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呢可能没有具体的规范。这个呢我也希望随着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各个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越来越重视啊，能够对这个问题加以更多的规制。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这个韩法官来讲另外的一起案件哈。 咱们这个案例啊，是关于一个5周岁的叫做小明的比较淘气的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小男孩是吗？ 对，一个小男孩。小明呢是某幼儿园大班的同学。有一天中午午饭之后啊，他就和同学在追跑打闹，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慎摔倒了，流出了鲜血和口水。后来呢，小明所在班级的副班主任田老师就带小明到水房，小明呢自行对他这个伤口进行了冲洗，冲洗过程当中啊，就有这个牙齿脱落，并且被水流冲走了， 牙掉了。 对，牙掉了。后来呢，田老师又带着小明到了校医务室进行了处置，校医务室的医务老师对小明进行了漱口啊，用棉花球止血啊相应的处理，并且呢通知了小明的家长到学校来。后来呢，小明就被他的家长送到了北京口腔医院进行治疗，诊断为下颌的4颗牙齿脱裂伤，其中2颗是脱出性脱位，另外2颗呢是半脱位。这个小明啊，就认为幼儿园存在过错，所以把幼儿园诉到了法院。 这个幼儿园是这种公立的幼儿园吗？还是私立幼儿园？还是什么样的幼儿园啊？ 这个幼儿园呢是一个公立的这样的幼儿园。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纠纷当中，他们作为这个小明他的家长肯定认为幼儿园是存在问题的，是吧？ 是的。 那么他们认为幼儿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小明的家长啊，认为幼儿园有以下三个方面存在过错。第一点，他说呀，这个幼儿园其实并没有自由活动时间，这个学生追跑的时候呢，被告幼儿园没有制止小明追跑的行为，所以存在了过错。第二点呢，是说这个田老师啊，并没有问小明，就你摔得怎么样啊之类的情况，就把小明带到水房去了，就让小明自己把嘴冲一冲，之后才把他带到医务室，而没有直接把小明带到医务室，让医生第一时间查看他的情况。第三点呢，就是说小明是在12:30的时候摔倒的，但是幼儿园联系家长是在1:20，家长认为呢，这个幼儿园没有及时的通知家长。 他认为这个小明一摔倒了，孩子一摔倒，幼儿园应该立刻通知家长。是吧？ 对，咱们法律对于这方面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比如学校啊、幼儿园呀、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他在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而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是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时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就是说咱们的责任啊，是跟他的过错是相匹配的。 哎，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幼儿园又是怎么认为的？那么他觉得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这起案件中，幼儿园是这样说的，他说小明啊是在追跑过程中自行摔倒的，因为咱们知道小男孩有的时候他会特别调皮，然后呢在幼儿园的时候追跑打闹摔倒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且呢幼儿园老师他第一时间已经对这个小明的追跑行为进行了制止，所以小明啊对于摔倒这件事情其实是存在过错的。而且呢小明倒地受伤了之后，第一时间老师就对小明进行了特殊的关照，带他去这个漱口，并且也带他去了医务室进行了正确的处理，并且也在随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家长。所以幼儿园认为他们其实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的。在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其实说小明在追跑过程摔倒确实他自己存在过错，但是呢老师在没有了解小明具体状况的情况下就带他到水房去让他自行冲嘴，导致有一些牙齿脱落并且被水冲走了，之后呢才把他带到医务室去处理，其实呢在这过程中是存在一定过错的。所以咱们法院最后呢综合整个的案情是这样判的，就是小明和这个幼儿园的责任比例是7:3。 谁是七谁是三？ 小明是七。 是七， 对， 是吧？ 然后幼儿园承担30%的责任。 对，那其实老师应该是直接把孩子带到医务室， 对， 让医生来处理这个问题，是吧？这点其实还是比较妥当的。 对， 但是至于家长说的，比如说孩子12:30摔倒了，幼儿园1:20才打电话，这个应该并不算说没有在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吧？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说孩子摔倒了，第一件首要的事情是要对孩子进行一个前期的处置，妥善的处置嘛，是吧？ 嗯，没错。那对于这个幼儿园来讲哈，它的这个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尽到？通常情况之下，如果涉及到纠纷当中，法院会考虑哪几点呢？ 幼儿园的小朋友呢是3到6周岁的，他是咱们法律上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按照法律上的规定呢，幼儿园的规则原则应该是一个过错推定的原则。 嗯， 也就是说，如果未成年人在这个幼儿园过程中受到了这个人身损害，那么首先我们就推定幼儿园他有过错。如果幼儿园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我尽到了相关的这个注意义务，比如说本案当中幼儿园能够证明老师在第一时间对小明进行了制止，并且呢对他的伤口进行了妥善的查看和处理，也及时的通知了家长，那么可以按照他举证的这个证明的程度来相应的减轻他的这个责任。 好。诶，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孩子在幼儿园当中嘛，因为毕竟家长不能够在身边啊，有时候呢万一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其实家长也特别的着急哈。那么您觉得针对这个在幼儿园当中可能出现了这样的受伤啊、摔倒啦、碰到啦，或者说跟其他的小朋友有一些争执打闹引发的一些这样的伤害的这样的事情啊，作为家长来讲，我们又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些什么呢？ 觉得作为家长呢，首先是要跟老师保持一个特别良好的沟通。 嗯， 比如说你要给老师留下几个紧急的联系方式，如果并且呢跟老师可以说，假如说孩子出了事儿，第一时间要通知我，这样呢可以让家长第一时间知道孩子的情况，并且及时的赶到学校去。 嗯，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一旦孩子出现了这些人身上的损害，那么一定是要把他带到相关的这个医院呀、或者其他医疗机构去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置。 嗯， 即使说他在幼儿园已经经过校医啊或者是老师啊一个初步的诊疗，但是呢孩子的事情无小事嘛，也要把他及时的带到相应的医院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并且呢在孩子出现了这个人身损害的时候呢，家长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进行保留证据，比如对于孩子的这个伤口啊、当时的情况啊进行拍照或者录像，并且呢将相应的这个医疗的票据啊进行一个留存。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幼儿园安全保障义务啊，下面咱们还得说一说涉及到学前教育培训机构。那家长呢如果今后啊在给孩子选择一些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英语班啊，还是一些特长培训班啊，书法啊、画画啊、舞蹈啊、钢琴啊、小提琴啊等等等等吧，啊，凡是要选择这样的一些培训机构的时候，那家长对于比如合同的签订啊、培训机构的选择呀、合同条款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双方的协商啊，包括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它的效果呀、到底应该怎么去更好的注意呢？ 我们给这个学龄前儿童家长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选择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嗯， 目前呀这个学前教育培训市场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培训课程，什么托管班、早教班、儿童天地、双语幼儿园、外教托儿所，各种形式， 对对，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 嗯， 然后那些宣传语啊，什么脑力开发呀，什么性格培养、能力养成，真是让人眼红。相信不少孩子的家长啊，在面对这些机构无休止的广告式轰炸的时候，都会感觉有一点不知所措。就是在这里我们请各位家长要记住，首先呢一定要选择具有办学许可证的教育培训机构。在为孩子选择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有正规教育资质的机构。 嗯， 首先您要看这个机构是否有办学许可证，只有符合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件，教育培训机构才能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并获得办学许可证。 嗯，那这包括这个一些民办的一些这个教育培训，就比如说一些特长培训啊，这样的培训机构也必须要具备这种正规的教育的许可证是吗？ 对，在2017年9月1号就是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之后呢，就是无论是学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所说的学前培训机构， 嗯， 都要有这个正规的办学许可证它才是合法的。 就不能仅仅有一个什么，就像刚才孙法官所说的，有一个什么教育咨询注册这一个就行了，是吧？ 对对，所以家长们一定要去查看这个办学许可证。另外呢，根据这个教师法、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规定啊，就是学前教育机构啊，咱们指的是这种全日制的这种学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及教师，必须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并且具有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教师资格，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老师或者是这个园长一定要有这个教师资格证，这样呢才能保证学前教育负责人和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能力。 嗯， 这是说这个教育培训机构。第二点呢，就是说咱们一定要选择经工商登记的有资质的培训机构。 嗯， 正规的这个培训机构啊，应当是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具备合法主体资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咱们可以常见的有一些学校周围的居民楼里面隐藏着很多这种 是的 作坊式的培训班， 嗯， 其实它是根本没有经过工商登记，属于无照经营。 对，是的。 所以咱们在为孩子选择学前培训机构的时候，无论是那种书法班、美术班，甚至说这种托管班， 嗯， 家长们一定要仔细查看这个培训机构它是不是有营业执照，特别是营业范围是否包括教育培训这一项，来保证教育培训主体资格的合法性。 嗯，也就是您所说的，就是现在从2017年9月1号以后，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了以后，那这个民办学前教育培训机构如果要开办的话，除了必须要有工商登记之外，教育部门的登记也是必须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 是吧？那家长如果想给孩子报上一个班，那他想看这些证的话，他去找谁要呢？还是自己去网上查呢？还是说这个我找学校，我签合同之前你给我看看你的证啊，看完证我再签。 其实按照常理来讲的话，我们作为合同主体，嗯，当然有权要求对方对于你的相应的资质来进行证明，对吧？ 嗯， 另外一个，通常来讲，我们的这个营业执照啊、办学许可啊，包括甚至于有一些特殊的主体，它的相关卫生许可，它按照要求也都是应该悬挂在它的这个营业场所内的。 对， 对， 对。 另外，现在我们的政府各级部门这个网络办公也非常发达，按我们的教育机构呀，在教委的网站上啊，都是有经过相应的备案的，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查询。获得信息这一点上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只要家长们自己多留心。 嗯，没错。好，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二位就说到这里哈。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们，您在给您的孩子选择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多留心。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理性的解决哈，来好好的来协商，是吧？好，那非常感谢两位，谢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学前教育，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另外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每周一到周五